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咧，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悲唱同埋白伟聪，我哋再非常之感谢各位陆续嘅加入同埋踊跃嘅支持嘅。今日喺《风云谷》意犹未尽嘅话题咧，本人会喺嗰个悲唱嗰度咧深入讨论。咁呢个澳洲雪梨高级住宅区啊，喺玫瑰湾呢个地区叫炮弹飞车凌晨咧系劳斯莱斯。大陸的超級女富豪楊蘭蘭是撞車車毀人不亡，而被間接扯出存住高達2000億澳元是轉入了澳洲，這件是震動世界金融界的一件意外而來，就中台之間就展出一場輿論戰，就在大陸就傳出說這個女主角其實不是大陸人，不是中國什麼紅二代，是台湾某姓杨的富商的女兒，是吧？台湾方面呢既然你对方先聊者，自然他接招，是一个应该就是不是民进党背景的一个网红叫财经网红叫胡彩萍，在他的 Facebook 里面呢就发文表示，说近日呢大量 YouTube 的影片呢都是讨论这个杨蘭蘭是哪个，同时延伸到叠字那个文化，即是改名的文化。因为呢有人说是台湾人，所以这位杨彩萍就说绝对不是台湾人，而是中国高层中共的红二三代。为什么呢？因为经过他的调查，就是中共高层这些老革命老干部替仔女和孙改名，是喜欢取叠字名，就是说呢这个小孩是不会卷入政治。那些不是叠字名那些呢就会呢进入这个政界。那这个是真定假呢我就不知道。但是呢这位台湾网红说，举例薄熙来的仔薄瓜瓜，听起上来就似卡通的动小动物的人物。个形象很难跟严肃的政坛呢是建立关系。背后的含义就是希望他的名字那么幼稚，如果他老豆是遇到政治的麻烦，他政敌对这个仔就网开一面，是吧？就大陆都有一种不成文的说法，就是如果有两个仔的那高官，大仔是叫 胡小兵、张大军那些，就随时接班。但是如果个仔女是叫呱呱菜菜毛毛洋洋那些，就希望是避过一劫进入商界那里搵食。其实我又不觉得是一个共产党关埋道门是一条纪律，只不过据统计确实有这样的倾向。那些大陆那些老一辈的共党那些高层跟仔女改名，很喜欢改这些叠字，还有跟那些呱呱菜菜这些植物和动物畜生有关系。林彪有个女叫林豆豆，另外就薄熙来这个孙这个仔就叫做薄呱呱。另外仲有啲毛毛啊、洋洋啊、罗瑞卿有个女叫罗点点，万里有个孙女叫万宝宝。点解会用呢叠字呢？个根源就系呢个胡彩萍咧，系唔知啊，系源自于共产党系一个农民政权啊。佢哋咧当初咧打江山咧，系喺嗰啲农村嗰度冒起啊，即系李自成、张献忠啊，系嗰个 DNA 咧。咁佢哋周围啊接触到嗰啲咧就系农作物。又或者是羊啊、山羊啊、马啊、牛啊咁样，所以在他们认知世界里面呢，那些词汇啊就是跟农产品呢是很有关系。这个呢就是跟出身于城市国民政府那阵时是很有教养的，那时候有 banker， 是有买办，也有知识分子，是吧？这些你看第一代的这个中国的这些推翻满清的革命家，是吧？徐锡麟，或者叫做宋教仁，孙中山几十个名呢？而家孙中山中山个名是日本名嚟嘅咧，佢喺流亡日本嗰阵时啊，呢、这个叫中山之潮啊，潮咧即系上山斩柴嗰啲，系嘛？咁呢个蒋介石就字中正啦，系嘛？另外咧本名叫蒋志清啦，另外仲有就算喺上海江湖界咧。杜月笙咧，呢个名系靓到绝啦， 月光嗰个月，生肖嗰个肖咧，嗰、那个生咧，系嘛？另外仲有叫如洽兴啦，系嘛？洽谈嗰个洽，系嘛？原来我父兄嗰个兴啦，啊，另外仲有宋美龄啊，宋庆龄啊。啊！呢啲就算係去咗大後來去咗台灣嗰啲啊，國防部長高灰原啊、余大偉啊、嚇、啊、物理學家吳大猷啊、嚇、啊、吳建雄啊，呢啲咧都睇得出係好有教養嘅，係出自咧官宦世家嚟嘅。呢一同啊《紅樓夢》裏邊嘅人物咧係相應嘅，《紅樓夢》裏邊連啲丫鬟咧嗰啲名咧都好別緻嘅，晴雯啊、雜人啊，係嘛？呢、這個叫做紫娟啊，係嘛？嗱呢啲咧。都是啊！嗰陣時一個消失咗嘅中國嘅有文化嘅時代，但係咧呢啲佢話揸住兩把菜刀啊，係由農村出嚟嗰啲，因為佢嘅詞彙好貧乏啊。嗰啲農民本身就係半文盲啊，啊佢哋改啲名咧，一係咧就好庸俗，例如大寨嗰個叫陳永貴啊，係嘛都係咧中意嗰啲，譬如話發財啊、富貴啊呢啲咁嘅名字，然後咧嚇佢。取嗰啲仔女、嗰啲孫嗰啲名咧，就就地取材，係嘛？毛毛啊、洋洋啊、呱呱啊、豆豆啊，係嘛？呢啲咧，就你可以顯示得到咧，呢個中國文化嚟佢哋一啲人所講嘅叫文化復興呢個所謂嘅夢想啊，係十萬八千里。再加埋咧，佢哋昌衡呢隻簡體字，係將中國文字裏邊嗰種美學結構咧，係全部掃蕩一空。就係咧，呢啲就係用雜草係去取代啊，係化為啊一個咧整個咧係文化大革命種出嚟嘅成果，所以咧係叫做詞彙貧乏。咁啲咩蘭蘭啊、花花啊、嚇呱呱、豆豆啊、毛毛啊、狗狗啊呢啲咧就充斥全個大陸。你有發覺？仲有一種改名咧，嗰啲男人好中意用個曉字啊，咩張曉明啊、阿李曉明啊，點解叫個曉咧？即係朝頭早佛曉個曉啊！因为他们的老豆老母自细跟他改名就是叫儿童化、婴儿化，是吧？本来叫小明或者叫小强，好了，大过了几十岁人了，胡须滑滑了，还小什么鬼呢？所以他用个普通话将个小字改了做个晓字，刘晓波其中就是啦，张晓明，是吧？还有那些晓乜晓物的呢，你现在打开大陆告诉你陈王孙李嗰啲一揦埋成亿都有啊，因为佢自细个老豆老母改名唔识改啊嘛，系嘛？小强、小平、小明、小红、小芬，大个咪个个都变做晓咯。呢啲系成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啊，系经历过毛泽东之后嗰只文化大革命，嗰只文字同埋文化劣币驱逐良币一个大趋势。呢、这个同啊。民国同埋前清嗰阵时有教养啊，吓嘅中国人改个名咧，嗰种咁嘅气派同埋嗰种文雅咧，系两个世界嚟嘅，系嘛？所以咩复兴中华文化，你发梦啦，系嘛？你睇嗰啲名啊，之庸俗，同埋之所以同嗰啲咁嘅农耕产品啊，系同埋呢啲相结合，就知道啦。发梦慢慢慢慢发唔紧要。但是你今次呢个叫杨兰兰，确实绝对唔会是台湾人的名字。呢、这个第一，第二，台湾人唔会咁冇教养，揸住个劳斯莱斯喺人哋国家嗰度三点半咧系凌晨飞车，就算是台湾以前的足联邦都唔会做呢啲咧系咁肉酸嘅事。呢啲只有喺中国大陆系经过文革 DNA 改造嘅一代，嗰班人你睇下而家嗰啲出到去嗰啲咧，系咪？就地发烂渣啊，系嘛？碌地沙啊，系嘛？嘈喧巴闭啊，系嘛？系一定要喺个机舱嗰度大打出手啊！呢啲系而家嗰啲中国人嗰啲正常嘅所为，点系台湾人啫？系嘛？所以唔怪得咧，可能台湾呢一位啊网红啊，可能佢后边民进党背景，呢阵咪笑笑口系嘛？系咪洗翻你转头咯？吓，我哋台湾人改名冇咁老土噶，系你哋先咁样啊，系嘛？但系点都好，呢个系一个花絮。最重要嘅就系杨兰兰到底系边个？而家大陆传又某某人，你都知道系边个啦，系嘛？啊，最英明嗰个啊，林郑月娥声称佢最崇拜啊，全世界第一流政治家嗰啲私生女啊，系嘛？系嘛？嗱，或者系佢个外甥女啊？我第一日已经咬定系澳洲政府有责任系去披露，或者佢知情。啊，你唔好以为澳洲政府好无辜。啊！这个咧就系你呢、这个二千几亿，我就算打个一折， 系二十几亿走入嚟啊！边个有本事开到银行户口攞到咁多钱？只有一条渠道，就系呢个杨澜澜系以国企嘅名义，将中国共产党所拥有嘅国家资产名正言顺，系国企对国家政府对口对嘴型搬入澳洲嘅，先至可以有咁大笔嘅财富。先至可以避过反洗黑钱啊！呢啲咁严密嘅监管，名正言顺嚟到澳洲买豪宅，同埋买两架靓车，同埋咁串咧，根本唔将你澳洲放在眼内。我凌晨三点半就用架劳斯莱斯限量版同你对冚，嗱而家撞到咧，系咪就嚟冇得翻半条命嘅嗰个叫澳洲嘅主播网红鬼仔嚟啊！那个唔见佢出声喎，喂，那个系第一受害人嚟喎。吓、啊、无啦啦俾人撞到咧，系瘫晒，冇咗只脚同埋个髋骨破裂喎。吓佢系咪应该出嚟开场记者会啊？系嘛，佢都有头有面啊，点解唔出声啊？咁啊，梗系有人冚住啦，系嘛？点解冚住啊？梗系神通广大嘅一股政治势力啦。呢政治势力，澳洲政府有冇份啊？梗系有份啦，系嘛？一阵我哋再推敲个来龙去脉到底系点，系咪，鲍生？ 系咁啊！你对于中国大陆嘅官场或者佢哋？嘅子女啊，呢啲咁嘅改名咧，真係大開眼界。咁我雖然咧，我都冇咁嘅機會接觸呢啲咁嘅權貴啦，但係咧都曾經咧略有所聞。啊，佢哋又改名我就唔知啦。但係咧，佢哋屋企咧都有一套不成文嘅規矩，就係咧如果有幾個嘅話咧，就一定要揾一個咧去繼承佢哋呢啲咁嘅權力。嗱，無論佢係來自司法系統啦、公安系統啦，甚至一啲政治嘅系統裏面咧。啊，即系佢个父辈或者祖父辈，如果系嗰方面嘅人物，例如司法系统啦，咁就一定希望咧佢个仔或者系个孙里边咧系有人啊，系可以做翻呢方面嘅嘢，因为佢哋觉得咧里边咧有好多佢哋能够继承嘅有形同埋无形嘅遗产啦，就如果冇咧，就白白断送咗出去啦，即系话呢啲好中国人传统嘅观念嚟嘅。而另外咧，如果有一个继承未必是长子啊，最好是长子啦。如果有人继承咧，你就可以咧去从商。咁从商咧，当然就是一个方便咧嚟做生意，同埋将个资产配置啊。我哋唔好话叫走钱啦。咁方便咧，就通过做生意咧，你先至能够将啲钱咧转来转去啊嘛。咁呢个当然亦都可以拥有一啲就非中国籍嘅身份，咁就方便咧。就呢啲兄弟之間咧，可以互相咧支援一下。咁如果你呢兩個都搞掂之後咧，你第三、第四、第五個咧就自由度大啲啦。譬如話你想做藝術嘅，亦都可以；你從事學術嘅，亦都得，係嘛？咁有啲咧真係即係游手好閒嘅，例如薄瓜瓜呢啲咁啊有權有勢有錢嘅人，你花天酒地，阿爸阿爺都唔多介意，因為咧。其他已經有啲你嘅兄長或者家姐咧，已經係繼承咗啦。嗱，呢啲都係咧傳統中國人咧，特別喺中國大陸咧都會有嘅。我亦都認識一位半位呢方面嘅人物，咁啊，所以咧就都聽佢親口講，佢都有啲壓力啊。不過後來咧聽講咧有一個佢嘅唔知細佬定兄長咧，就係繼承咗大業，所以佢就自己咧就自由身，咁啊可以咧做翻啲自己喜歡嘅嘢。咁呢個的而且確咧都幾有趣嘅。咁啊，好啦，咁啊講翻呢個成日楊蘭蘭咧，截至現時為止咧，依然咧身份成疑，亦都冇咧人咧夠膽啊去揭發佢真正嘅身份同埋背景。依下先至得人驚，因為你照計你諗下，其實喺而家咁嘅世界咧，除非你真係啊來自一個啊即係外星球嘅人物，否則嘅話咧，你二十多歲咧，你有讀書嘅過往嘅記錄啊。你嘅朋友圈啊，甚至社交圈子啊，呢啲全部一定会留下踪迹嘅。而甚至咧，就算你几低调都好咧，你都会有人认识嘅。而且我觉得杨澜澜本人并不低调，因为低调嘅人唔会揸架劳斯莱斯半夜三更咁啊横冲直撞，而且住喺嘅地方更加唔低调啊！呢个雪梨里边咧嘅一个咧对海嘅别墅嘅单位啊，价值连城。呢啲全部咧都唔系叫做咧叫大隐隐于市嘅呢个咁嘅作风行为，咁所以照计一个咁高调嘅女子啊，个身份应该系唔难咧俾人揭露嘅。就算如果啊一般啊真系有私生女啊，好多时候咧你都会揾一啲叫做 即係親戚朋友咧，去作為呢個掩護，當係佢係其中呢個一家嘅女兒，咁就方便咧去解釋個身份。咁但係到而家為止咧，除咗呢個澳洲嘅司法部咧否認咗個保釋金之外咧，對其他嘅嘢都冇作出任何聲明喎。嗱，依點咧就更加奇怪。所以咧，其實越係叫做四個字叫欲蓋彌彰啊，陶生。所以呢個人嘅身份咧，一定非比尋常。 澳洲外交部点解你唔出口否认系某某个私生女咧？澳洲总理点解唔出嚟讲句声？吓、啊，俾人撞到得翻半条命，那个澳洲本地白人嘅 podcaster 点解唔出嚟开场记者会声泪俱下，指住呢个中国女人啊，系大闹佢祖宗三代啊，系话佢咧系出嚟害人精咧？点解佢唔呼吁澳洲政府啊收紧对中国人啊嘅留学同埋移民签证咧？呢啲系你觉得唔正唔正常咧？嚟、啊、到你嗰度炒价咁劲嘅车，系撞到一个澳洲白人啊，系得翻半条命。系你唔出声，你仲系人嚟嘅，系嘛？因为你甘心被人鱼肉啊嘛？点解甘心被人鱼肉啊？钱啊嘛，咪就咁简单啫。 大晒啦，陶生。点解？ 二十三岁，你点有咩把炮？一个二十三岁嘅女子，系嘛？系咪毛都啱啱出齐？你会揸住两架劳斯莱斯咧？社交媒体冇记录咧，咁你咪鸡头咯，系咪即系白手套咯？白手套后面系乜嘢啊？梗系一个容易控制得呢个廿三岁嘅一条咁嘅无知嘅大陆妹啊嘅一个庞大嘅家族咯，或者系政治势力咯？点解啊？因为呢个中国咧系一带一路啊，系向来都系国企啊，系海外投资。佢有各自唔同嘅公司啦，吓，譬如话中国远洋啦，呢个负责系港口啦，系咪啊？譬如话呢个中铁啦，系嘛？呢个咧中国铁路啦，吓呢啲咧都系负责嗰啲海外嘅高铁啦，系嘛？另外仲有吓一间叫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简称中航油啦，吓呢啲咧都系透过中国啊国企名义嘅长臂啊，伸去新加坡啊、澳洲啊。马来啊，一带一路国家咧，系嚟到啊，好似八爪鱼咁样咧，系吸管咁样吸实当地嘅资源，系然后透过佢嗰个社会个制嗰个制度咧，系源源不绝混入大陆。嗱、那个问题喺呢度啦，而家嘅中国咧系一个叫国家机器啊，系中央集权嘅一个咧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呢、这个咧佢认为佢嗰个制度个优越性。所以全部都是中遠油啊、中糧油啊，或者啲咁嘅中航油啲國企咧，係啊，係負責呢啲咁嘅項目。嗱、那個問題就喺呢度啦，呢啲咁嘅國企嘅總裁啊，係邊度嚟嘅咧？係嘛？有兩種，一種嘅共青團啊，或者係嗰啲專家啊，或者係嗰啲黨員咧，係咧共產一般嘅共產黨員，佢自己擦鞋又好咩都好，攀附到個後台咧，係派出去的。好啦，但系呢种咁嘅人派出去咧，手脚系唔干净，系因为佢哋最多系做个总裁，然后咧收份人工，呢份咪人工可能好高，但系经过佢嗰个权力级个印咧，来往一单生意可以数以百亿美元计。嗱，一般如果你系私人企业、跨国企业咧，你里边有分红，上市公司有一个制度，你高薪有得分红啊，你系领到呢单生意，为公司咧系制造到啲盈利，你得到你个奖赏。但系中国就唔系，国企咧系一个共产党嘅单位，佢系用共产党机器里边嘅人咧，佢要信得过，之但系好多就信唔过，因为佢贪污同埋腐败。嗱，于是咧最后系嗨咗嘢唔见钱之后，信得过咧就一定用翻。陈云话斋老革命的下一代，举个例嚟讲，2014年呢、這个又系姓薄嘅，就唔系薄瓜瓜啦，系中石油原副总裁兼海外勘探开发分公司总经理，叫薄启亮，就喺大陆咧系被中纪委系拉咗。呢位薄启亮长时负责中石油嘅海外投资业务，系嘛？佢透过佢嘅大佬嗱，本来呢个咧系国家机器委任你咧。是做为人民服务啊，你记住啊。但呢佢就要佢嘅佢又透过佢大佬呢啊就开设咗一间呢私人嘅代理人公司，就负责中石油海外业务嘅材料采购，喺囊括呢80几个海外项目，80%嘅项目呢都由佢阿哥私自开嘅呢间公司呢 是先负责第一浸的材料采购，项目就遍及非洲、尼日利亚、乍得阿尔及利亚和印尼等等。找个阿哥，即是自己啦，开一间叫皮包的小金库的公司，然后由那间公司神不知鬼不觉走去跟这一带一路的国家是傾资源的入口价，然后转一转手就找埋习老大的老亲，就呢在里面赚多，抬高抬高，不要多，一成半啊，半成啊，喂，那时单单嘢都几百亿美金的，是不是你两兄弟私下呢是不是领了一阵，是吧，这些呢就是他的中国所自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个薄启亮呢非常的有义气，除了益他大佬和自己呢，还被指为益埋啲朋友和呢是同学，令到承接中石油海外业务的后勤管理项目呢是全部都经他手。每年啊这些费用呢经他手呢高达呢100亿元的人民币。就令到薄启亮呢他阿哥和朋友同学的公司是赚取高额利润。最终的收益呢是三七分成。而薄启亮呢那间私人皮包公司就收七成。他的朋友呢答到你识了，所以说真的叫识人好过识字啊，是吧，十几二十年前啊，你个香港人啊是入大陆识得一个这些姓薄的，是跟他在北京啊喝多两杯茅台啊，去夜总会叫得几条女啊，交下啲投名状啊，你都发达啦，你使鬼返香港咩，啊他是中石油在海印尼啊，在非洲这些公司是负责石油的材料的开采的，是吧，如果你做他条女啊，做他情妇啊，你仲发达啦，不过你要走得快咯。好似啊，个释永信啊，少林寺嘅方丈咁咯。咁呢位姓薄嘅咧，好不幸咧，就走唔切啦。咁于是咧，就涉及多宗中石油海外收购咧，中饱私囊，造成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呢个咧就系其中一宗。吓，呢啲好多啦，不知凡几。吓，就系因为你成个大陆，你又要改革开放，你又要国家机器咧系计划同埋垄断一切。你又唔准咧民营企业咧系同你咧系打头阵，人哋英国咧系二百几年前都系用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系纯粹嘅民营嘅企业，人哋可以咧系开拓咧系成个马来半岛吓呢个槟城啊，同你埋咧喺印尼嗰度咧系同荷兰嗰度咧抢几个港口翻嚟，呢啲系靠咧系海外嘅呢啲咧系私有产业啊，呢班冒险家。立咗翻嚟，然后咧就走去维多利亚女王咧嗰度领工，然后咧人哋有一套咁嘅制度，就系自由市场加海外冒险家嘅精神，人哋先至系一个大英帝国，再加埋契约精神，系嘛，乜嘢都讲合同，咁人哋呢个帝国咧，先至啊有一日系会夺取香港，令到香港人咧系中马标吓，系咧三世五代落嚟咧系都丰衣足食。但你而家唔系，你又要学英国嗰阵时啊，系搞海外嘅帝国主义。但系行咧就行呢一只呢个国企，于是咧就要审计处啊，就要中纪委啊，开好多呢啲衙门，系由习近平一声令下，反贪防腐立钱吓，上一手嗰啲上海帮啊、共青团啊，边个五十个家族啊，同我呕翻晒啲钱出嚟，唔怪佢啊。佢一上到嚟之后，佢都讲过啦，改革开放嘅红利。啊！嗰啲肉啊，俾你哋食晒啊，剩翻个骨头俾我啃。我打开嗰本啊，审计处嗰个国家账目，原来啲钱全部放晒出去，系嘛？剩翻嗰啲咁嘅外汇储备咧，一浸浸俾个五十个家族咧，系运晒出去，变咗做啊纽约中央公园同埋纽呢个伦敦啊海德公园嗰啲豪宅，同埋香港仲有咁多，系嘛？我有乜办法唔越黑风高啊？派对船嚟将呢啲乜肖建华绑翻大陆无水啊？系咪啊？系咪呢个系中国自称嘅嗰个优越嘅社会主义制度？所以呢个杨澜澜唔使讲噶啦，一定系国企嘅代理人，系咪？点解唔系揾以前啊嗰啲共青团或者叫专业嘅官员呢？因为前一阵已经拉 Q 晒，啊拉到咧系怕，于是咧都系揾翻自己嘅亲戚、自己啲仔女、私生分分钟都杀啦！我冇话边个啊，你唔好左谂右谂啊！呢个咧就系陈云话斋。最重要江山都是要由我哋嘅仔女嚟到掌握咧，先至令人放心。已经到咗呢浸啦，咪变咗杨澜澜咯。上一浸啦，咪就系啊，系呢个姓薄嘅 吓、啊、呢、這个叫中石油啊呢啲咁嘅所谓嘅专业干部咯。所以问澳洲，佢一定心知肚明，边个个女点解会有咁多钱？后边系边个？唔系国企，系边个家族？是直情由家族操控国企，摆自己的人去澳洲或者外国，用他的名义来到照样啊，是采购或者收购这些铁矿砂，然后呢再倒一阵是卖回给这个国企，就是这样搵食的啦。是吧，对于澳洲来讲，哇，你出多这么贵啊，出多一两成这样的毛，这样的你来跟我买，我怎会不略反应啫。我本来呢个铁矿砂都系卖50亿澳币，难得你话平得滞，要提高到100亿，我梗系制咗全世界都系噶。收购 Volvo， 收购咧而家呢个英国钢铁 British Steel， 即系而家工党领袖啊，吓、这个斯坦麦啊，即系斯几然系而家系牙痛咁嘅声话，你同我蚀咗唔知几多亿啊，百几百英镑啊，又话想收翻咧，系嘛？啲全部嘅企业都系用同一种嘅方法，所以有乜？办法唔会23岁嘅靓妹爷马揸架吓劳斯莱斯同你对冚咧，因为佢惯噶嘛，佢手到拿来不劳而获啊嘛。你既然选中我去揸呢笔钱吓，唔使我做嘢系咪？日日喺个豪宅嗰处系咪唱 K 啊？然后叫外卖啊、海鲜啊、带子啊，系咪象拔蚌啊、鲍鱼啊？呢啲咁嘅日子啊，系神仙过啊嘛。过到几时咧？过到可能个后台或者老豆俾人拉为止咯，系咪？到嗰阵时佢就已经攞咗澳洲籍咯，你咪点样引导佢翻去？而家有一扎啊，呢啲大陆嘅唔知几多代啊，喺晒美国、加拿大、澳洲呢个我谂系其中之一，系咪，教授？ 系咁啊，呢啲咧其实由仔女咧出国啦、读书啦，跟住咧资产配置咧，其实已经唔系新闻嚟噶啦。澳洲呢單咧，因為闖咗大禍啦，所以先被揭露啦。而因為佢嘅牽涉到嘅存款咧係天文數字啊，更加令人咋舌啦。但係其實咧，我哋好多年之前咧，我哋喺電台好，我喺風雲谷好多講過，其實香港咧先至係第一站。香港好多嘅嚟讀大學嘅士啦，或者博士生啦，來自中國大陸咧，其實佢哋個背景都唔係話尋常嘅，好多都係官啊。商啊嘅三代啦，同埋咧，佢哋嚟到香港之后，亦都有一个好重要嘅任务，就系帮家族咧嘅资产配置。好多时候咧，佢哋会从事金融业嘅。毕咗业之后咧，佢哋读嗰科未必系同金融有关，但系咧一毕咗业之后咧，其实就会加入咧相关嘅金融机构。最普通嘅就系保险。咁保险咧，你表面上你就而家啲人一般以为医疗保险嗰啲，其实唔系。其实而家保险咧已经变成咧。是一个走钱的一个渠道的方法，虽然中国大陆的官方都已经收紧了很多，以往10年前是十分之容易的，很容易就你就可以将钱变成美元的资产存入了香港的户口，跟住再通过某种的这些这样的即是存款啊，跟住基金啊的方法就变回那些钱就在香港呢就乾乾淨淨、企企理理咁樣咧，就再有方法咧，再去外國。咁而呢啲子弟啊，其實佢哋嚟到香港咧，係好辛苦嘅。即係我唔係話佢哋咧，即係有咩任務，係因為要幫成個家族咧，係要安頓啊佢哋嘅財產，同埋咧再安頓埋佢跟住落嚟嘅屋企人。咁呢個香港當然唔係終點站啦，香港係呢個跳板啦，同埋第一站啦。好多通過香港之後，再會去其他地方啦。正如你所講嘅加拿大啊、澳洲啊、新西蘭啊，呢啲全部都係一啲近便同埋咧容易嘅國家。咁美國啊、英國嗰啲就複雜少少啦。咁嗰啲亦都唔係話做唔到嘅，因為最近咧你要留意啦，譬如話特區政府都公布啦，好多嘅新嘅公司成立啊喺香港，佢就覺得咧係一件咧 KPI。就覺得香港嘅經濟復甦啦，因為咁多人嚟開公司，但佢唔知道咧，其實咧依啲公司係咩公司？其實依啲公司咧，一個人可以開10间8间嘅啊。以往咧係從一個地址咧，可能已經有數十間依啲公司，亦都有 agent 咧幫你開嘅啊。價錢 你唔知點解你唔知啊？因為你冇資格知啊。嚇後邊呢啲全部係呢啲牛牛啊、瓜瓜啊、羊羊啊，冇 錯 啊，你千祈唔好知啊。如果我是特首，我宁愿不知道 啊，你唔知就平安啲啊，你知咧啊，你就牙牙烟啲啊，系咪啊？呢个就系你哋嗰个制度嘅优越性啊！啊，香港本来咧，你又跌埋心水做呢啲钱咧，系出出入入咧，中间喺呢个门口呢、這个香港嘅地毡跌两滴索两嘢咧，你就肥仔度漏油。而家人哋呢啲已经飞将过河，直接揾个杨澜澜咧就去雪梨啊，甚至喺北京同埋澳洲坎培拉之间系直接对谈啊！水咧就另外有条渠道咧系去拆，包括澳洲政府嘅高官。你香港仲需要你做咩中间人啫？吓，仲咩叫内联外通咧？吓，仲使咩要你喺度搭桥啊？系做咩桥梁啫？你日日喺度讲啲嘢系自己呃自己啫嘛？中国好进步噶，人哋学得好快噶。吓，仲当初睇40年前啊，无线 TVB 电视剧《上海滩》啊，《楚留香》啊，吓学你点拍啊？你睇人哋而家系嘛拍嗰啲武侠剧啊，啊南京照相馆啊，哪吒系嘛飞天遁地啊，个 production 再加埋 AI 录布景啊，正过你香港多多声啊！同样呢啲都系啫嘛，系嘛喺海外揾食仲使你香港而家做呢啲啊，系中间人经纪咩？ 都有啲作用嘅，就是、暂时香港咁、啊，当然就未必去到杨澜澜级数。 你个作用系零，2000亿澳元，而家人哋喺澳洲，一个仙都唔会摆喺香港。 譬如你见到好多中国大陆嘅牌子啦、飲食业啦，或者系嗰啲即系中国大陆简体字嘅 嗰啲啊，低端嗰啲啊，酒家火锅嗰啲啊， 但系 咁 啊，都一样 执下呢啲鸡碎咁多啦， 鸡碎钱，人哋手指罅漏出嚟，同埋咧一个叫细钱啦，但系个牵涉嘅钱都可能以千万计嘅，就系点解咁多咁多呢啲大陆嘅企业嚟香港揾食啫？你覺得香港個市場係真係咁吸引佢哋咩？佢連一個省啊，嗰、那個、那個規模都比唔上啦。咁點解仲要嚟香港挨貴租啊？挨咁高人工啫？咁好簡單啫嘛，就因為如果喺香港開分店啊，發展企業，佢就名正言順地將大陸嘅錢打嚟香港啦。究竟嗰個經營成本係幾多嘅？你問會計師，會計師自然識做噶啦，做大條數，跟住啲錢部分咪走咗去咯。所以點解咁多嘅啊？ 係啊， 唔係部分。 你而家你翳佢係啊，全部走啊！你翳佢留翻部分，唔該你啦嚇，唔好趙元鬆啦。我哋做雞都好辛苦噶，你唔好優埋條勾嗰條褲咬住支牙籤一去不返啦。你留低少少啊，你留翻啲樓啊，喺留翻啲錢啊，喺呢個南區啊、山頂啊買幾層啊。你特區政府嘅職責就係要翳呢啲過境嘅嫖客。在嚼完你之后是吧是摆低少少 tips， 不是将个浴金呢是直接呢是给你后面呢那个黑社会是吧那个大老板是吧我现在你说禅过别之全部都是的。我刚才讲你其中一个例子一带一路那些高铁是吧同埋呢这些是输出的同埋买入的。啊！中國糧油係買啊呢啲呢個澳洲嘅龍蝦係嘛紅蘋果係嘛次次一個丟幾多錢啊？數以十億百億嘅澳元，呢咪又係央企啊嘅一個總裁出面傾嗰、那個份人工幾多錢啊？你去查一下，最多咪30000蚊一個月。佢簽嘅咧嗰張單咧係有成300億啊啊澳元啊！你係正常人啊？你眼唔眼紅啊？啊、你会不会变态你是人来的嘛。我都不会啦。 举个简单例子。 怎么会不会啫 ?Come on。 喂香港的保险公司啊所谓的国家队啊即是说呢那些新移民啊那些保险经纪啊去做大陆的单啊即是大陆那些人呢来香港买保险啊全部都有回扣的啦。短张单不用多啊几 你 处 拉啊 几十万 啊全部都要回扣的啦不回扣我做乜要找你买啊呢、这个系中国大陆嘅文化嚟噶嘛？如果几十万嘅单都要回购，咁几百亿嘅雕，使唔使回购啊？陶生系嘛？ 唔回购仲系中国人嚟嘅？ 唔回购我做咩要 你 买、啊？ 你而家咪就而家咪爆一啲出嚟啦，就系、是、西澳洲呢个铁矿，就系、是、据说由呢个杨澜澜嘅奇女子咧，系第一阵跌咗收购咗啦，然后佢转卖俾佢后边嗰个祖国吓，嗰、那个差价系几多钱？好简单啫。金融时报的记者打两个电话就知啦，系咪？点会咁耐都唔知啊？边个政府有份拆数咧？啊？咁你咪问翻

之，但佢又唔識電影嘅。咁而家蕭若元久唔久咧，亦都喺度爆娛樂圈嘅料。當然方日華小姐嘅作風咧，喺影圈裏邊好多人咧都有睇法。之但係你咧，佢確實王晶講得啱，佢係你嘅恩人。當你一個人啊喺私底下有恩於你嘅時候咧，即使佢一個社會公義之中係好友咧，係紛爭。佢去咗世咧，你就算评论佢咧，点都咧应该口下留啲情。 而家只要进入以下链接，就可以即时加入风云会同埋陶生爆 Sir 嘅 Patreon。记得一定要登记做付费 Patreon 会员，先可以睇住陶生同爆 Sir 分别唔同嘅专属内容。未来嘅日子，风云谷会继续陪伴大家。正如陶生话斋，就算喺黑暗之中，我哋仍要怀住一点嘅乐观。终于我哋都会见到前面条光明嘅前路。喺度再一次感激大家一直对风云谷嘅支持。 世事多变，小看风云。下一集约定风云谷再会。